欢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十四集，承载抵达位于永田町的首相官邸时，天空已经相当晦暗。这并不是因为日暮黄昏，而是天气情况越发恶化，似乎随时都可能下大雨。平时警视厅警备部的机动队和官邸警备队都守卫在官邸四周和内部，但此刻这里空无一人。承载从西入口进入官邸，五层的方形建筑巍然屹立。承载想到，官邸在建设时已经充分考虑了地震的可能，地下建立了危机管理中心，在发生大规模灾害时，这里就会成为灾害对策总部。建筑里亮着灯，意味着内部仍在供电。既然这里被设置为灾害对策总部，若对付不了大面积停电，实在不像话。这里应该是采用了独立发电装置，而且是不必担心能源枯竭的太阳能发电或者是风力发电系统。即便这样，承载还是避免使用电梯，开始爬楼。听说首相办公室位于顶层，他觉得如果到那里去，或许能够得到解释 P13 现象的资料。然而一上到二层，他便停下脚步，从兜里取出一份文件，就是在刑事部长座位上的那份，上面有在首相官邸设置 P13 现象对策总部的计划字样。他敲敲脑门，开始下楼梯。这可是不得了的超常现象，应该不会把平时的会议室或办公室作为对策总部，肯定要使用地下的中心。地下室的走廊亮着应急灯，空调似乎也开着，感觉好久没有呼吸到不带焦糊味的空气了。有扇门上贴了张纸，上面写着无关者不得入内。承载打开门，首先跃入眼帘的是放在墙边的大屏幕液晶电视，电视开着，正在播放奇怪的图形，还显示出种种数据。这些意味着什么，承载完全不明白。会议桌摆成半弧形，方便观看电视，桌上放着资料。承载心想， 说是对策总部，出席者自己都消失了，一切早已毫无意义。 承载走进正对电视的座位，上面放着一张表示席位的纸，写着首相。他没有亲眼见过大月首相，只在电视上看过。他的评价是，大月首相成功的给人以雄辩、积极进取的印象，但只是长于做宣传、赶潮流而已。大月的座位上也有资料，承载拿起来。制作资料的是宇宙科学研究总部负责高能天文学的研究骨干。资料上印着承载不懂的难解语句，黑洞、虫洞、超弦理论，承载都听说过，但不能用来解释事情，恐怕出席这个会议的人也一样。不过资料的制作者看起来明白听者是门外汉，在后半部分加上了极为易懂的说明。承载的视线略过这一部分，说明的确简单明了，但承载还是反复阅读，因为内容太超乎现实，凭感觉难以理解。资料的最后一项是预测 P13 现象引发的问题，承载的目光在文章上推进，然后停在一个地方。很快他感觉自己的体温上升了，他手拿资料蹲了下去，随后双膝跪地，双手抱头。眼看要抵达体育馆的时候，响起了雷鸣，东树和明日香对视，大颗的雨滴随即打在二人脸上。东树咂咂嘴，加快脚步，他背着一个登山背囊，是从休闲用品卖场弄到手的。 就差这么两步， 我早就说了要抓紧啊，是你这也要那也要都塞进背包才这么晚的。 是你无聊的搞时装表演才耽搁的。 东叔这么一说，明日香不走了，他撅起嘴翻白眼瞪着东叔。 抱歉，我不提了。 东叔道歉， 要淋湿了，赶快走。 明日香默默指了指他的背后， 他回过头，面前是一所即将倒塌的民居，大门全坏了。 那个房子怎么了？ 明日香把背囊放在地上，无言地走向那里。东树连忙追上去， 你要干什么？危险！ 但明日香没有止步，从坏了的大门进入屋内。他很快就出来，两手各拿着一把雨伞。 给。 他把其中一把递给东树。 真笨，下雨的话打伞不就行了？也不用买啊，到处都有。 确实如此。东树撑开伞，是一把大黑伞。返回体育馆，看见有稀薄的烟，东树吓了一跳，以为是火灾，但其实不是。大家围坐一圈，烟正从中间升起。 哎，你们回来了！ 太医发现了东树二人，立刻打招呼：“ 你们在干什么？” 嘿嘿嘿嘿， 太医抹着鼻子下方：“ 我去查看了倒塌的屋子，遇上了烤肉店，而且还是炭烤的店，所以我拿回了篦子和炭火，垒起石块，摆了个烧烤炉。” 哇，真好玩！ 明日香两眼放光，山西春子和白木荣美子正在烤肉和蔬菜， 过来吃吧，都累坏了吧。 荣美子递给二人碟子。 食材也是从那儿拿的吗？ 东树问太医。 不是，那家店的食材啊都压在建筑物下面吃不了了，现在烤的是从其他超市拿回来的。 太医说着脸色阴沉下来。 因为那次地震食物受损严重，一停电啊，冰箱和冰柜里的东西就全都腐烂了。 百货商场的食品卖场就是这种情况，我主要弄来了罐头干货之类能放很久的东西。 东树看了看自己的背囊。 有可以生活的地方吗？ 去银座的途中有一家酒店，看上去受损不太严重，只是睡觉的话足够了。 但是淋浴可能用不了了，不过我弄来了免洗喷雾，需要的人说一声啊。 东树点了一下人数，还差一个。 我哥还没回来吗？ 对，他还没有回来。 哦，他去哪儿了？怎么走了那么久？ 东树和明日香也开始吃饭，走了许多路，吃起饭来味道就是不一样。而且东树发现他已经很久没有吃到热饭菜了。 喂，这个没了吗？ 户田对身边的小峰说。他把跳箱当椅子坐，手里拿着一罐啤酒。 啊，还有呢，我觉得凉一点好，就搁外头了。 哦，那拿两罐来吧。 户田说着把空罐捏扁放在一边，开始吃碟子里的肉。小峰看着户田欲言又止。 怎么了？我脸上沾了东西吗？ 不，没有，我去拿啤酒。 小峰放下碟子站了起来。东树和明日香面面相觑，明日香不快地皱着眉头，东树也撅了撅嘴唇。吃完饭，成灾还没有回来，众人开始收拾碗碟。东树见山西繁雄拖着一条腿搬东西，就冲了过去。 我来，您休息吧。 山西连连摆手。 哎，这点事儿就让我干吧，我年纪大还把腿弄伤了，给大家添了麻烦，不帮点忙实在过意不去。 可是要是伤了腰那就麻烦了。 我会很注意，不会再添麻烦的，放心啊。 山西笑着继续干活，忽然响起了明日香的声音。 你适可而止吧。 东树一看，只见他站在户田面前，户田依旧坐在跳箱上，手里仍握着罐装啤酒。 大家都在干活，你也得帮忙。 你这是什么语气？这是对长辈的态度吗？ 户田瞪着他。 明日香小姐，算了吧。 小峰在一旁劝道。东树走近三人。 怎么回事？ 这位大爷动也不动，我在提醒他。 户田站了起来。 你在对谁说话？ 就是你，我请你去清洗篦子，可你呢却让小峰先生去做，你什么意思？ 因为我看他没事干。 你不也没事干吗？啤酒什么时候喝不行？还是说你干活的时候总是喝酒？你可真有派头啊。 户田气歪了脸。 你敢不识好歹？ 他猛地推了明日香肩头一把。 你干什么？ 东树拉住了要扑上去的明日香，看着户田。 对女性使用暴力可不好。 因为他侮辱我。 是吗？我一点也没听出来。侮辱人的 反倒是你吧。 你说什么？ 这种时候就要先说明白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上下级关系了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，也就是说什么事情都必须公平。也许小峰先生曾经是你的部下，也许你在公司里地位很高，但都已经过去了，现在小峰先生不是你的部下，你也不再是谁的上司，这一点请你记住了。 是，我早就知道。 不，你不知道，所以麻烦的事情你还是推给小峰先生，让他拿啤酒什么的。我们这些人里只有你还没有接受现实，不再有名誉地位的现实。 户田的脸红了，不像是酒精的作用。 怎么样，还有什么意见？ 户田一脸懊恼之色，悻悻地拿起放在一旁的篦子。 啊，我来我来。 小峰慌忙说道。 让开。 户田拨开小峰的手，拿着篦子走向出口。明日香看着东树，吐吐舌头。 我是不是过了点？ 怕什么？往后的形势很可能变得更加严峻，不让他认清现状，以后就更不好办了。 东树转向小峰， 也许做到不容易，但还是请你不要给他特别待遇。你们之间已经不存在上下级关系了。 小峰表情复杂。 怎么了？我是说，没必要处处小心，有什么问题吗？ 小峰闻言抬起脸，舔舔嘴唇。 但也有可能重返当初吧。 什么意思？ 除了我们，其他人原因不明的消失了，对吧？因此可能会发生相反的情况。我觉得某一天忽然回到当初的状态也是有可能的。要是那样的话，还是会恢复原先的人际关系。如果现在的现象是暂时的，我不想破坏人际关系。 蔡蔡梅走了过来，听见小峰的话，他问小峰： 你觉得消失了的人会回来吗？ 因为不这样想的话，我们不都得疯掉吗？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